说的太少或太多，都会让人更惶恐。谁任由谁放走，谁会先让出自由，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，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，被侵占所有，还要笑着接受。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，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空，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的才显得多么出众，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，成全了你万种宠爱的天空。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。推开苍白的手，推开苍白的厮守，管你有多么失措，别再叫我。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，我明明都懂，却任凭厮笑中。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，像个人气高居的天空，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的才显得多么出众，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，成全了你万种宠爱的天空。若爱只剩诱惑，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。 北京时间的16:08，欢迎你来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来自一首陈势安的《天后》啊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啦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啊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，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继续听到这首歌，来自飞儿乐队的《我们的爱》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。明天是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27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0度，阴，西南风3级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6和1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在这里呢，也提醒所有听众一定要注意早晚温差，注意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我们先来听完这一首歌《我们的爱》。 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，从那一天起，我忘。 现在我想要自由天空，要离开这被捆绑的世界，不会再寂寞。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地等待。我们的爱我明白，已变成你的负担，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。 产品我来卖，

来自听众奋斗青年点的一首歌曲啊，来自淘宝计划的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这首歌的翻唱率也是蛮高的哈，有邓紫棋翻唱的版本，有张杰翻唱的版本。其实啊，不同歌手去演绎同一首歌，也会有不同的感觉，不同的韵味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那么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。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说跟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来告诉我啊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就可以查看购买你感兴趣的产品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《知道不知道》，也是电影《天下无贼》的片尾曲。

百千手不曾忘，天阔阔，雪漫漫，风水令寒，这沙滚滚，树皱皱，笑着看，贪欢一刻，偏教那里余情强埋葬。 小镇姑娘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陶喆。还记得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啊，说最不能让人理解的一百句歌词当中，这首歌就上榜了。不知道听众有没有注意到，里面有句歌词是当许多年前我跟你手牵手，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，但你只会傻傻的望着天上的星星。不敢抬头，为什么还会望着星星呢？好啊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此时啊，正在收听的听众有福利了，99联手阿姆斯移民，每个月呢给我们有意向的移民听众50个免费到希腊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-0119-6670189-0119-6670。移民希腊，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希腊的教育怎么样了。希腊的现代教育很发达，诸多国外的著名学府呢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。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，希腊在数学、艺术、哲学、神话文学等方面呢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此外，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在当地上学6年可直接入籍成为欧盟公民，可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，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。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100%获批，1人投资3代永居，26个申根国家呢可以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-0119-6670189-0119-6670。好啦，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

种奢侈的行为。我变成一个放纵的青年，和小雨缠绵在冷冷北风里面。怎么飞？怎么飞？在夜空，夜空里才有那种熟悉的沉默，将往事都上了锁。时间它永远是一种逃避的借口，漂浮在半空之中，可以去面对正在进行的坠落。当然也许你会感到一丝丝愧疚，诺言本身不会后悔出口的理由。我你就是爱情的尽头，是爱情的尽头，是爱情的尽头，爱情的尽头。